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碟那推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北市警局中山警分局关警包庇色情业者的重大贪渎弊案，去年发动两波搜索，并且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起诉了中山一派出所前任所长林崇成在内的十名关警。今天再指挥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发动了第三波搜索，约谈好几名中阶关警到案，包括警接二线三星的组长及关警，现任松山分局防治组长刘昌奇，还有大安分局情指中心主任杨文正，他们都曾经任职于中山分局。检调单位调查，包括林崇成及21警情区在内好几名前后任关警，涉嫌从2004年7月到2017年7月，由警员按月到酒店收受贿赂4万块，逢三节还加倍到8万，再由涉案警员彭芬借以减少警方临检次数，行动之前先知会或者根本不临检。高雄市萧姓男子在内四人2014年9月在 KTV 与人冲突，警方逮捕羁押24天，后来法院判决无罪或者是公诉不受理确定。四人认为警方发布新闻导致他们的名誉受损，请求国家赔偿250万。高雄地方法院审理认为警方确有过失，判决赔偿四人23万。市警局不服上诉，高雄高分院审理后大逆转，认为警方新闻稿没有指名道姓，外人无法得知四人的真实身份，改判不用赔偿定验。蔡英文总统在元旦谈话中提到，过去两年经济成长，税收超出预期，请行政院尽快拿出具体方案，让收入较少的民众能够优先分享经济成长红利。初步预估，经济红利达到了500亿。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认为，这不是把饼做大，一样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头拿出来。国民党立委曾明宗也要蔡英文总统先问问财政部长，搞清楚状况再来决定。民进党立委郑运鹏指出，各种政策手段都要人民有感，像是前总统马英九也发过消费券，都是拼经济的一种。蔡英文总统宣誓推动还利于民，财政部次长吴自兴今天透露，财政部会以不举债为前提推动落实，但财政盈余也可能优先用来还债。外界解读，政府可能拟定类似其他国家的负所得税制度，让所得低的人不但不用缴税，还能得到补贴。不过，财政部高层回应，目前全球实施负所得税制的国家非常少，因为这对资本利得高但没有薪资所得的有钱人有利。好比说，在股市获利的人，却因为不需要申报所得税，记录上没有薪资收入，定义为穷人，还能补贴，所以才负所得税制不可行。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73点，跌幅1.78%，来到9554点，成交金额721亿。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下跌33点，跌幅1.65%，200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3点，跌幅1.33%，246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8点，跌幅1.22%，71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83点，跌幅2.64%，2516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6点，跌幅1.19%，3032点。日本交易所假日股市今天休市。 东北季风影响，宜兰县连日大雨，位于东澳的粉鸟林秘境受大雨影响，边坡严重坍方，崩落的土石把秘境入口整个埋了起来。宜兰县政府先在入口拉起的封锁线，转报管理坡地的农委会林务局罗东林管处。罗东林管处派人前往勘查，发现出入口严重阻断，原来设置的警示牌毁损，但是现在当地雨势很大，还是处于随时可能再崩塌的危险期，要等天后许可，崩塌地比较稳定，才能够进入勘查，评估后续如何处置。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宜兰县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各地今天天气湿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放眼崭新的未来，安心是你我心中不变的期盼。全球医美领导药厂艾丽根始终明白，微整形与体雕优质产品，让人安心，永远放第一。坚持一甲子，让你绽放一辈子。 艾丽根为你成就美到完美的最后一里路。艾丽根 ，Elegant。 照片字界都写得很好了，怎么还是没人跟我聊天？交友软体怎么都在以貌取人呢？ 哎，你声音这么好听，推荐你使用 Goodnight 语音交友 APP。一对一真人即时配对，免费电话聊天，无聊睡前找人哈拉聊八卦，拿起手机搜寻语音交友，立刻下载 Goodnight 晚安 APP。 他笑着笑着唱出温暖的代表作，邱诗琳一克拉， 一克拉的体贴比钻石更耀眼，甘愿陪你一起好好。 邱诗琳一克拉专辑12月18全面发行，环亚音乐。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嗨，大家好，今年你有写错，不是今年，是今天。今天你有写错年份吗？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 今天过得好吗？2:07，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的确来到新的一年，然后这是第一天的上班日，对上班族来说，第一天的上班日。今天你有写错年份吗？你有还活在2018年吗？就是那个八还没改成九吗？ 写了八之后，其实蛮难改成九的哦。 对，没有办法。 七很好改八， 就只能废 七。八很难改九。 对，七可以改八，然后会被人家看出来，糗糗的。但是八是没有办法改成九的，覆水难收。 新年快乐。在今年呢，新年跨年的时候去了越南，这首歌荣登我在这个假期听过最多遍的一首歌。 是哦， 而且是疯狂的 repeat， 我可能听超过100遍以上，来自阿爸的 Happy New Year。 但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就算在胡志明市，我还是有看了一下阿妹跨年台北跨年。 你很毒舌。 但我不太理解为什么阿妹会要唱哭砂、欸、就阿妹唱哭砂那一瞬间，我就想这是 你说歌单的意义这样。 对对对对， 跟排法， 因为前面你唱了鱼仔、然后你唱了那个娘娘、 会不会是对、我因为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就听到外面在唱娘娘、我就想说今年魏如萱不可能唱跨年啊，她在坐月子啊，而且我刚进来洗澡前、不是阿妹在唱歌吗？ 对啊， 她是跟森林之王的谁合作唱娘娘，就是你知道她提膝后背吗、越想越不对劲，但是出不来。 所以就鱼仔我可以理解啊，那就是可是那也是前年还是那是前年、 就是一些热门的， 对，那是热门 各年的热门歌曲。 对，可是唱到哭砂的时候，我就马上打电话，就是你知道想要连线给我那个在台北的朋友，想要跟他一起大声合唱哭砂。 你是合唱哭砂的人？ 不是，因为我有朋友很喜欢阿妹、然后也是会一起就是唱老歌的人，可惜没接。 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风吹来的沙谁也擦不去的痕迹，风吹来的沙穿过所有的记忆，谁都知道我在想你。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已 太悲了，在跨年场唱这个，不管是意境还是什么，都太悲了吧？那今年跨年，你刚刚说你在洗澡，所以你有倒数吗？ 倒数也是跟朋友在看转播倒数啊，也没有倒数吧，就是默默的看啊。 所以就是你在洗澡之前，在新年之前的那一趴，你洗完澡出来， 啊、 然后就倒数。 对啊，对啊。嗯， 那你有今年有你的跨年心得呢？就是你看了各家的转播， 我没有看哎、欸，我就只有看最后阿妹那一段，我其他都没有看，因为我都在外面走来走去啊，我没有办法看转播啊。我是已经玩完买好东西要回去了， 哼， 准备吃 盐酥鸡， 对， 你的爱。 哦，我这一次吃了另外一家。 那你的照片不是？ 我的照片是有爱咸酥鸡啊， 啊， 我爱吃的是巧味咸酥鸡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是我们在吃有爱咸酥鸡，然后边吃鸡边看阿妹，然后看了101的烟火，然后想说怎么这个转播镜头挑这个方位怎么都是烟？ 没办法，因为都是雾，没办法。 对，然后就想说，然后就讨论一下到底在101哪个地方看是最清楚的呢？ 哦， 然后就讨论一下之后就觉得，我还是要吃巧味，于是我们又出门了，而且我都洗好澡了， 天哪！ 我还穿好睡衣喽，然后穿好睡衣，就是你知道这边套个外套，然后说我要吃巧味，然后我们就出门去买巧味，回来再吃一轮，忙睡觉。 好猪哦！ 我跟你说，这三天很可怕。 你说吃了很多吗？ 我应该一口水都没有喝哦。 啊，我说一直喝饮料这样子， 嗯，狂喝。 那你有变胖吗？你回来有站上体重机吗？ 可是我们也走很多路， 哦， 所以也没变什么胖那样，就膝盖有点痛。不就是台中男男怎么膝盖很痛？ When the world is passing by, oh, oh, oh. I can see you in the night, coming through like flashing lights. When the world is passing by, oh, oh, oh. Cause I'm bringing you back to life. Yeah, I know that you're gone, but I swear that you're here. It's a feeling that won't disappear. And you're bringing me back to life. I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that I couldn't find. It's a Cause I'm bringing you back to life. Cause I'm bringing you back to life. And you're bringing me back. And you're bringing me back. And you're bringing me back to life. Feelings coming back to life. 即 将呢要上映的电影《Bumblebee》电影原声带当中，这首《Back to Life》2:20，在新的一年2019年开始喽。 那你在越南跨年， 越南 的氛围如何？ 越南的氛围在胡志明市曾经有动了一点点念头，要不要去参加他们的跨 年 晚会？ 嗯， 对。然后因为其中有一天是 在那个景点当中嘛，你就看到他们在搭台，他们在短短的距离里面就有两个场， 哇， 很像是以前就是 中正纪念堂有一个， 中正纪念堂市政府， 总统府也有， 对，总统府，然后什么美丽华也有这样子，对，可是后来就是没有去，就是太害怕了。 你就怕人潮嘛？ 人真的太多，而且你可以看到越南人他们。大家应该有听说过越南的交通是很 crazy 的一件事情，对，到处都是喇叭。那为什么会喇叭？是因为他们都很随性，就你在路中间，在路中间他们想停就停，所以在 他们停下来干嘛？ 在彩排的时候，那个彩排呢是一个，反正一个广场旁边有马路，然后呢就有可能是他们的明星吧，在上面有彩排要唱歌。然后大家骑机车就直接停在中间看， 我说：“哎，我看一下再走好了。” 我就对，然后他们看就看完整首歌哦，然后我就站在旁边的人行道，然后就在拍他们，然后最后就是两个车道变成只有一个车道，因为就中间的、 也没有人来管秩序，说不好意思要往前哦。 没有，中间的快车道上面大概有可能有八九十辆机车在那里，就是停在那里。 还有办法有汽车通过吗？ 没有，汽车完全没办法通过啊，完全没有办法、啊，就所以就大家就。骑到前面发现啊，此路不通，全部被塞住了，就不开心 吧， 就不开心嘛，按喇叭，叭叭，有的人就啊，算了，就一起看嘛，有人就不开心，叭叭按喇叭，然后再慢慢这样转，这样转就转到慢车道。 所以歌手边彩排的同时，下面是满满的喇叭声。 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然后到了隔天的时候，然后真的是要，就是真的跨年夜，然后我们坐在车子里面，就看到旁边的机车一台一台呼呼呼呼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呼啸而过，可是他就一直钻来钻去，就是对车会比较慢嘛，机车就过去。你可以看到好多他们是西家带眷，他们的一台车啊，他们的机车都不是载两个人的， 你说两大两小， 就三个人、四个人，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小孩子表演特技那种站在椅垫上的那种，就可能三四岁的小孩站在椅垫上，然后爸妈可能夹着他。有一个最酷的是。他在那个仪表，他爸妈骑车是看不到仪表板的，因为仪表板上面有一个就是软垫，然后那个孩子他坐在前面嘛，他直接靠在那个软垫上睡觉。 你说趴在龙头睡觉吗？ 对， 所以他爸妈转弯的时候，他头会跟人转。 他就是我就是爸妈想说，就是孩子要睡觉，但你还是要逼他跨年，这倒是为什么？ 是孩子硬要跟出来跨年， 是吗？ 小孩爱热闹啊， 是这样吗？ 小孩都会通勤的时候睡着，然后到目的地就要醒过来。 他都已经睡觉睡着了哎、欸。那个车真的很多，那个人车真的是爆炸多。但我必须要说，在胡志明市真的太多台湾人，我走到哪里都是听到中文， 是台湾人， 是台湾人，都是台湾人。 台湾人最近真的很多人去越南玩、欸、 ，Yes， 那就是一个小 都是男生吗？ 还好哎、欸，去那边的反而都是女生，中国人倒是男生啊。 但男女去越南玩的目的不太一样吧 ？Yeah。进歌进去。 我的存在之所以特别。是因为生命中曾有过你，我只期待那样热烈爱着的感受不会随着时间消失 Forever young。 走吧，我依然还是那个他，被永天的去爱着 我是艾怡良， 我的全创作专辑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一起好好珍藏爱人的方式。 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冬天去韩国滑雪，雪橇、雪杖、雪鞋都有人帮我准备好了，还可以冰上钓鳟鱼，现烤现吃哦。 So cool， 是哪家旅行社啊？ 飞腾旅行社啊，推出华川山鳟鱼庆典5日，还带你到明洞购物吃韩国八色烤肉哦。 打造你的旅游新感动，请上网搜寻飞腾旅行社。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是光宇。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有许多关于老人家的问题，做子女的却常常不知该怎么处理，或者不知找谁帮忙。只要您有任何长辈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小明基金会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 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就让老朋友免付费专线帮您解决。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 天亮以后说分手，我不敢要你为我等候。天亮以后说分手，是多些让人无情，走在那人生风沙，谁看见男人有血有泪。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呢，可能大家四天连假过后的上班第一天，也在今天2019年，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单元名称是什么？告诉我。 愿赌服输。 新的一年开始了。 新年许愿。 哎，等一下，有个问题。愿赌服输，那赌注也是自己给，对不对？ 就他们决定啊。 但上个礼拜就是我们年度的回顾的时候，没有问他们那时候赌注说什么、欸。 有啊，那个唯一输的那一个，他就是两罐维大利胖胖瓶啊。 哦，好的，今天如果你想要你的2019年可以达成你的目标的话，欢迎你等一下也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02-2363-9955，许下你的新年愿望。然后这个新年愿望呢，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会打电话给你，嗯，会跟你 check 一下，嗯，你有没有达标，嗯，赌注请自定，嗯，这样子。那我自己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的那个新年目标呢，也有一些朋友参与，那看了一下大家的目标啊，我在 YouTube 那个计划，可能那个比较不像愿望，那可能就是你在 你自己达得到的东西，嗯，比如说我一天要少喝一杯饮料，或者我一天要，就是说我每个月要存下多少钱这样子。然后看到大家的许下的目标，大部分就是不外乎是健康，像刚刚那个，就是我要一天少吃多少多少东西， 我要维持运动习惯， 维持运动习惯。然后那个运动习惯，因为我都要他们就是写下，就那个运动习惯是什么，嗯，就是你要讲得很清楚， 不是空谈， 你不可以说哦，我希望可以瘦5公斤，然后就停了，嗯，不行这样子，嗯，这样子。然后还有人说要，比如说存钱，嗯，然后每个月要存下多少钱，嗯，每个月要看几本书，嗯，等等之类的。然后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把握。 那说要存多少钱的，你会要求他影印他的存折给你看吗？ 嗯，不会啊，干嘛？这样很累哎。 所以今天欢迎大家来愿赌服输，今年的愿赌服输来了。 Yes， 02-2363-9955。 是眼中唯一。这一刻，你是心中唯一。这一刻，我在你的梦里。这一刻，你在我的。 今年有哪几位勇者队新的一年2019年有新希望、新目标、新愿望想要达成的呢？0223639955愿赌服输大会。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花花。 花花你好。花花，2019年你想要达成的目标是、愿望是？ 减肥十公斤。 减肥十公斤。好，那花花，你的赌注是？ 赌注是什么？ 对， 我知道，那就请大家喝珍珠奶茶。 大家是多少？大家是谁？你要给几份？ 30份好了。 哦，你说你要叫30份珍珠奶茶，然后送到飞碟电台来，是不是？ 对啊。 天啊， 你为什么要减肥十公斤啊？ 哦，我以为你要问说，你为什么要请飞碟电台的同事们啊？ 因为我现在胖到都要买新衣服了。 那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的胖？ 因为就每次都吃饱，然后就躺在床上玩手机啊。 那方便问你现在身高体重吗？ 现在16460。 16460。 太夸张吧？说什么胖到买不到衣服？我刚刚以为你超级胖。 哇，这裤子变很大，然后裤子穿上去，然后那个就会突然变低腰。 所以你现在是你的人生高峰吗？ 对啊。 那你以前正常的时候呢？ 以前哦，45、46、51、52啊。 45到51也差很多吧？45到51差还蛮多的。 就比较胸肩值大概是差不多50啦。 OK， 好，所以你的目标是希望就可以减10公斤到50。 对啊， 那你自己有帮你自己拟定你的减肥方式是什么吗？ 计划就尽量多走动啊，然后不要就是想到就吃这样子。 好随便的减肥计划， 怎么办？我觉得你可能会达不到哎、欸。 是吗？我不知道，因为我以前是一直忍着不吃不吃，然后就瘦得下来了。然后对，记得要去找打工，而且还要做那种服务业，最好是要做餐厅的，因为一直走来走去就很容易就变瘦了。 欸、其实如果你工作像服务业这种很忙，久站，然后有时候太忙，你又没有办法吃饭，其实服务业这种餐厅是很容易变更胖，因为你饮食根本就不正常。然后你下班很累，你反而就是不想动，就会回到你刚刚说的、 yes. 回到家好累哦，今天又没有好好吃饭，靠上自己吃饱睡着， 反而是会用就是大吃来发泄那个压力，工作也是要慎选的。 对啊， 哦，对啊，就是也是要让自己充实一点，不要一直待在家里啊。 超过10点不要一直待在家里， 我说到让自己充实一点，不要一直待在家里、哦、因为我除了学校就只有家里。 所以你现在是学生？ 对啊。 大学生？ 对啊。 大学生花花许下了在2019年的时候要减肥10公斤，如果没有达成的话就要外送30杯的珍珠奶茶到飞碟电台来。哇，花花， 你电话不要挂哦， 电话不要挂断哦。 好。 今年还有勇者愿意愿赌服输吗？在一年的一开始许下你的新年愿望吗？ 然后呢，你许下新年愿望，我们会在今年年底之后，在最后一天、 yes. 或倒数几天、打电话给你，看看你做的怎么样。 嗯， 欢迎你利用这个平台大声的说出你今年的目标以及愿望。通常大部分成功率都有一半以上。 去年是75%嘛？ 对。 0223639955 0223639955向宇宙下订单。请女神选择要一二还是三呢？ Hello， 你好。 喂， 怎么称呼？ 我是索雅。 索雅。 嗯， 索雅今年的新年愿望是 我要考 N2， 然后去日本玩。对， 要通过日文检定 N2 然后去日本玩。 对， 好，这两件事就是都要达成，对不对？ 嗯，对。 好的。 为什么去日本玩要需要特别许愿啊？那他对你的难处在哪？ 比较有动力吧，就是一直都很想考日文证照，这样。 重点是日文证照，不是那个日本游玩的部分。 對對對， 重点是考到了以后，然后我就可以去日本玩，用我的二级的，就是检定日文培拉培拉的讲话沟通。 嗯，对。 所以你已经有通过 N3 了。 有。 有通过 N3 对 N2 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坎吗？ 我觉得好像还好，我觉得好像 N2 到 N1 很大。 哦，二到一很大， 还好， 所以三到 二 好像还好。 是 好的， 嗯，好，谢谢。 所以，还没让你这么快挂电话哦， 许完愿就想闪人呐、啊。 你的赌注是什么？如果没达到的话， 那我请大家吃金牌，就是飞碟。 真的，大家都很爱请吃东西，不知道为什么。 对，飞碟 比较好请啊。 飞碟大家就是心里面默默想说，人家今年也要减肥啊，你们不要送这些鸡排蒸奶的来好不好？ 请吃一块鸡排吗？ 一样跟刚刚30块， 三十块鸡排很多哎。 电台员工被养得肥肥的。好，30份鸡排，索雅电话不要挂断。 好。Reality. Whoa. 2019年还有谁要向宇宙下订单的呢？0223639955 Hello， 你好。哦，电话，请你先那个广播，请你先关一下。你是谁？ 有，我关了。 你是谁？ 我是台东小镇。 台东的台东的小镇。Hello， 我要愿望就是我要戒掉香烟跟酒。 哇，这难了！ 戒烟戒酒，两个都要戒掉吗？ 是。 戒掉的意思一根都不能抽，是不是？ 没错。 那酒呢？酒不可能一杯都不喝吧？ 都不喝。 都不喝。 滴酒不沾。 是。 为什么会在今年决定要戒烟跟戒酒？ 为了心爱的女孩子。 她是已经是你女朋友，是你太太吗？还是你要追求她？ 我要追求她，给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 哦，那如果被拒绝了，你是不是就要开始抽烟喝酒？ 不可能，永远把她戒掉。 我永远戒掉、哦 欸。这就是热恋的魔力吗？ 为了一个人可以让你变得更好。 那我想问你的烟龄有多久了？ 九年。 哇，那你现在平均一天会抽多少？ 三四包。 一天三四包？ 你从三四包直接到零欸。 是。 Oh my god。 那你知道我们不能管说中间如果你们爱情发生什么事情你又重拾那个烟瘾，就是没有这种含扣的，就是要戒就是要戒哦。 没有关系，主要就是说戒就戒。 好，说戒就戒。 所以你这 三天 1号跟2号都已经没有抽了。 目前是没有。 哦，所以这两天都没有抽。 对，一直在嚼戒烟口香糖。 好好，太棒了。小镇你的赌注是什么？ 请飞碟大家来吃我们台东名产世家。 你是说我们一起集体飞到台东去吗？ 不，我会寄货运，寄我本身就货运行。 哦，好棒哦！ 好，所以会寄一箱世家来这样子。 一箱太少了。 一箱太少了，那要多少箱？ 我会寄四五篮吧。 数篮是什么？ 四五篮。 四五篮。 四五篮有多少箱？ 一篮大概三十几颗。 这100颗吗？ 120颗哦， 差不多。 好夸张哦！ 120颗的世家， 这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期待你成功还是不成功了。 我必须要说，戒烟戒酒，而且两项一起，这真的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哎，感觉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要请两位帮我见证。 好， 很希望你成功啊！那也希望就是是不是要开始运动啊？因为我看有的人不是说戒烟之后会开始变得有点胖胖的吗？ 嗯，没错。 这个我了解，我会以工作来对。 转移你的注意力。 好，电话不要挂断， 没问题。 我们留一下你的电话。 好的。 要减肥的，要通过检定考的，要戒烟戒酒的，2019年还有什么激励人心的勇者呢 ？Hello， 林丽丽，好。 嗨。 喂。 通了。 嗨嗨，你是谁？ 我是台东的那个 MY。 MY 哦。 Yeah，MY。 麦哦。 对，也可以叫麦。 台东的 MY，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考到证照。 什么证照？ 国家考试的证照。 好，这个国家考试，你现在不想透露是哪一个国家考试，是不是？ 嗯，医疗类的。 好，医疗类的。 对对对。 好，要考到这个国家医疗类的国家考试证照 MY。 是的 ，Yep。 对，今年会去考。 会去考。 这什么时候考啊？ 一月跟七月都有考试。 好，一月、七月都有考试。 对。 所以其实七月年终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了。 我希望这个月都可以知道是成功或失败了。 希望一月 这个月有 啊， 对对对。 那你现在目前把握有几趴？ 我不知道，我现在有点恐惧。 通常这个通过率有多少？ 我们的大概20-25%左右。 好，所以四个人里面会有一个人 差不多。 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可以通过， 是第一。 好，那么你的赌注是？ 我把赌注分成过跟不过好了。 好， 对，过的话就是我就捐款大概5000块好了。 uh-huh. 捐款到就是看什么慈善机构。 嗯， 对，然后不过的话我还没想到，我想一下。 你说过的话你要捐款，不过的话还没想到。 对，不过我先想一下。 这种另类赌注过了。 对。 过了像还愿一样啦， 过了是还愿， 对对对，就让我 回馈我的快乐给大家， 回馈乡里，这样子。好，不过怎么办呢？重点是不过怎么办？ 我能想到， 让你想一下。 好。 好，不然我们一样都是， 嗯， 一样都是用钱好了，好不好？ 好， 过了的话5000块捐给有需要慈善机构， 嗯， 不过的话就是10000块捐给你。有没有最讨厌的政党，或是最讨厌的？ 好讨厌哦！ 对， 我没有特别讨厌的， 我没有讨厌政党。那你有没有讨厌的宗教团体，或是还有什么团体会？ 哇，他要公开，也不能说你有没有讨厌的歌手，10000块都要买他的专辑，就你不喜欢他，可是你却要，一万块可以买几张啊？三百三十张，300块的话30张。 人生当中有没有讨厌的人？ 好像没有， 没有讨厌的人，你这么 peace。我 就是让他过去吧。 你会一瞬间也不好意思在公开的平台讲出来吧？ 对啊， 对啊。 可是我们没有问你是哪一个团体或是哪一个人啊？ 政党不就讲出那个党了吗？ 没有要讲是哪一个党、啊？ 你说你有没有？ 对啊，只是有没有啊？ 我想一下哦。不然我也跟前面两位一样好了，金牌加 等等。我突然觉得这个时候讨人厌是有点好处。我欢迎你讨厌我，好不好？我欢迎你讨厌我。 我也非常乐意捐钱给你。我那么喜欢你。我想一下，就跟前面两个一样好了，鸡排加蒸奶，30个30。 哇，你就是 combo 在一起就对了。 对， 天哪， 就是不让飞碟电台的员工瘦身就对了。 2020年飞碟电台的大家们，你们准备好了吗？2020年， 你不能这样讲。我们2018年在准备吃东西啊，2019年都没有吃到啊。 哦，是哦， 因为大家都成功啦。 啊， 因为去年很多也是请鸡排类的 啊。 嗯， 好，所以30份这是鸡排加蒸奶，是不是？ 对对。 好。 好。 电话不要挂断。 OK。 2:50，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今天的许愿大会。 真实和虚拟的万头千绪，理智与感性的青春物语，都在有感觉的秘密基地。 焦虑是个大恶魔，喜欢在安静时刻来着火。拿着放大镜监视着我不喜欢的一举一动，也许是我想太多，让不安在潜意识里结了果，臭臭梦境的道理。